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弥勒菩萨即从在起顶礼佛足280年，我忆往昔经行三劫，又佛出世，明日月灯明。嗱，咁呢啲经文咧就系属于咧，呢个七大圆通里边咧，系属于弥勒菩萨啲释大。嗱，咁有关弥勒菩萨嘅故事因缘，我哋昨晚已经讲过，所以今晚咧就全部开讲，即从再起顶礼佛足280年。呢、这个就兼加罪疑，我向下就弥勒菩萨自己讲啊，佢我啲往昔啊，我就弥勒日自称，佢话我弥勒咧，追忆往昔即系从前，经未曾劫啊，劫嘅时间就好长啦，咁但未曾就劫之后好多好多咁解，而家我就睇下嗰啲弥勒佛人几多啲噶系嘛，净系一个数翻啲数都唔少啊，咁啊一粒未曾，多咗个劫数。加上微塵咁多個跌落時間真係好長噶啦，可以講完今日嘅跌落都計唔清噶啦，亦只能夠咧領會佢即係好耐好耐。咁啊有佛出世當時咧，有一尊佛出世啊。嗱咁佛出世咧，我哋講過，其實佛咧無所謂出唔出世，不過同個眾生有緣，亦都滿啊佢自己當初行菩薩道得所發嘅願力。我哋常常講，因為佢哋菩薩咧。一定要自度度人，菩萨就是成佛的因，你因中不行菩萨道，是无法成就这个无上菩提果的。所以佛出世呢，亦都是因为满他当初发心行菩萨道，有众生虽然度众生其实度得尽的，有他家成了佛了，就还他自己这个愿，继续的度众生，道他从前行菩萨道所未道的，所以出世呢就要度众生了。明日月灯明，这个就是他的名字，这尊佛叫什么名字，我们说完呢，不要说这个佛，这个佛呢，我给我老师真的扣我几巴了，你说这尊佛，我们这尊菩萨，即是我们语言之间行动之间呢，都要对菩萨呢是尊重。當然這些呢有世俗人，一般包括我和主宰人，就是我們買一個菩薩，那這個語病呢，一個真正佛弟子人就應該要改改，你說請一尊菩薩供養，或者我請一尊佛就來供養，就不可以買一個佛，買一個菩薩，這些口病我們學佛的人一定要真的徹底改過。咁呢尊佛個別號啊，佢哋日月燈明，佢哋以呢個三字落明嘅。你日就是太陽，即、就、係、是、日頭啦。嗱，個太陽日頭好照好陣時，可能個咩地方都照到嚟日頭嘅。嗱，月咧就晚上，晚上咧如果冇呢個烏雲遮住咧，我哋十五咧個月最亮最圓。可以講咧，大地都有呢個月光嘅顏色噶啦，一片都係銀白色嘅，呢啲就係月。嗱燈咧就係補呢個日月之不足，咁啊叫做燈。例如日頭嗰啲日光太陽照唔到嘅，好似我哋室內或者喺地爐，咁啊太陽照唔到噶啦，就要靠我哋呢個燈光嚟到個幫助。嗱晚上。就算月亮出，亦都好多地方照唔到嘅。我哋室里边咧，亦系就算月亮出，我都睇唔到嘢噶，都睇唔到字噶，好多嘢睇唔清楚噶。所以呢个灯咧，就系补呢个日月之不足。总之日头晒唔到，个月光照唔到，我哋靠呢个灯嘅光明去补助，帮自己啦。嗱，咁呢啲三字入边日。就代表呢個一切智，一切智咧，從呢個教理嚟講啊，就係觀空，一切法都係咧本體空寂，不過係因緣和合而有， 離開呢個因素啊，徹底一切法都係虛妄。所以呢個日咧就代表呢個一切意叫呢個真帝嚟，月就代表呢個俗帝字，就叫呢個俗帝嚟。道種字就叫呢個俗，就呢個俗帝咧就在呢個世界上，呢個世俗上，所謂有生活咧，有買賣啊，咁有樓房屋宇啊，樣樣都喺呢個世界上咧係有嘅。如果冇咗呢啲咁樣嘅咩生意啊、鋪頭啊、人啊，就唔知有呢個世界，就唔知呢個運作呢個社會。所以呢個道種子咧，係照呢個俗帝。雖然真帝照空啊，其實我哋意情裏邊咧，因緣所生法，世界上咩都有嘅，有人、有畜生、有樓房屋，如有生意買賣，每一個人咧都有佢嘅生活，有佢嘅工作，咁成為呢個社會。一個就係呢個道種字咧，係照呢個俗帝嚟。啊，咁啊燈咧代表呢個中道字，即係中道觀，就係照呢個中道嚟，即係唔落於呢個空，亦都唔落於呢個有，係完全咧係呢個中中流入，係原來中道，亦即是話咧佛法最高層中道嘅理體。因為空是小乘人所證的，這個俗帝就是菩薩所證，但是你從究竟我們成佛證的這個中帝理，所謂空有圓融證這個中帝理。那這一尊佛呢，以三字而立名，由三字照這個三帝理，因此得以成佛，所以他的別號一直叫做人燈明佛啦，咁我從彼佛就移得出家，即係彌勒菩薩講下我彌勒啦。當時咧就喺日月燈明佛座下，就發心出家。咁啊出家咧，好多人都應該都知道咩叫出家啊，剃咗個頭，換個件和尚衣服咁啊出家啦。其實呢啲出家唔係唔簡單一件事，我哋可以講。如果真正是出家，無論是順境出家或者逆境出家，他們很有福報。如果沒有畜生的福報善根因緣，他不可以出家的。就算你收到他的徒弟跟他剃頭出家，他做做下他都不行，不做得長久的。凡是做得長久，他有道沒有道，有得不得这个平平实实地过了出生活，一路咁做落去，这个人一定是畜生，有很大的善根，很大的福德，不是普通人所做得到的。即是出家是大丈夫的事，不是这个普通人的事。哪知道我的顺治皇帝啊，他都出家，清朝顺治皇帝啊，他都有手计啊，他说天下丛林凡此山，撥雨到處有君餐，黃金白玉都非為貴，就唯有這個袈裟就披最難。他說怎管大地山河主，我是皇帝，山河的皇帝都是憂國憂民的事更煩，都很多問題要做要解決。但是百年三萬六千日，一百年就有三萬六千日，三個世人，一百年就三六千日，都不得心家半日閒啊！就出家人半日閒咧，就唔係真係咧，佢咩都冇做，佢係顧住呢個道心。最後兩句都係來自糊塗，就虛時迷，空在人間走一回啊！都話上至皇帝，佢有佢嘅善根啊，來又回呢條道嚟啊！係人哋即刻孖生出嚟，俾啲牛怪咁樣回呢糊塗，長咗肚啊，喊兩聲。屁股仔拉咗尿，仲喊两声，叫佢换尿片，乜嘢都系唔识噶，糊涂涂咁样嚟。去嗰阵时咧就系迷迷懵懵咁样去啦，佢唔知道几时走，自己都系唔知嘅。所以呢度属于咧，信皇帝应该比较善根啦，佢能够明白呢啲道理。咁即系出家咧，我哋通常讲有四种嘅，一种就系个身出家，个心咧冇出家，就系佢外表咧。剃了头，亦都换过出家人的衣服， 的確是出家來的樣子，但他的心呢未出家，還有他們我們怎樣有名啊，怎樣有利啊，怎樣出人頭地啊，怎樣威水啊，所以我屬於呢對這個世俗的名利呢就看不開。不過外表呢他已經出了家，真的出了家了，那你叫他身出家，他心就沒有出家。那麼調轉呢就是心出家，他心就未出家了，是什麼有些菩薩，我們行菩薩道，那些菩薩呢不一定是出家人的，很多在家菩薩，我們迷摩他才是在家菩薩，在家人呢很多很多，亦等於說很多在家菩薩呢他不出得家人，做在家菩薩就表示呢他的心向這個菩薩道出了家，即是萬緣放下。所以我們稱這個居士，我們都說哎呀某個居士神這句話呢不是那麼容易做到，即是普通稱呼是這麼稱呼，但是真是居士呢不是那麼做到。什麼基礎？就是居家修行之時，你在屋裡是居家，沒有出家就在家就居家，是在屋裡面修行，是真真正正呢是修行，不是說一掛個名算數啊。所以這個心出家，他的心對這個佛法是很有研究，亦都依解去修行，真正正到萬緣放下，不貪名利，總之一切一切他都放得下，看得破，睇得開，而去追求於這個社會的繁榮。那他這個心出家，但是他未出家，未出家，或者他這個生活過不過出家人的生活，即是他的心已經學到，可能還有些功夫，但他的身呢就出家，他的心出家，身就出家，這屬於在家居士行菩薩道。第三呢就身心都出家，好像那些阿羅漢或者班弟子，所謂千二百十人區個個都是出家的，其中就是所謂十大弟子呢，各有第一，好像阿難多聞第一，羅羅羅就密行第一，阿羅羅就天眼第一，目念神通第一，舍利弗就智慧第一，咁啊各有第一。除咗啲十大弟子之外咧，個千二百十個人咧，全部都係出家人。咁啊，所以啊，每一部經大體上預算可問，一時佛在邊個地方，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區。咁點解唔揾啲菩薩跟住佢咧？就算有都是在他的聲聞在這班人之後，就因為他是出家上，他是真正又出了家，他心也出家，正如我羅漢果外面也都真的出了家，看一頭這個出家人的真相，所謂上上隨從佛，坐佛轉法輪，他是一個出家的相就跟住佛，那最好的。咁因此咧，每一部經啊，佛講經有幾多個人聽啊？都係千二百十人區，全部都出家弟子。嗱咁啊，菩薩咧，亦可以遊化十方，佢唔一定咧，喺某些地方親近佛，佢行菩薩道，好似講盡喺空遍法界，處處度眾生，行菩薩道，佢唔係常常跟住佛嘅，佢唔係永遠跟住佛嘅。所以就跟那些小乘阿羅漢有些不同了，因為這個千二百十人是常常跟住佛，從佛出家之後他去到哪裡他就去到哪裡，一起生活，所以就比較呢就密切一點。所以每一部經都是千二百十人區才是菩薩摩薩的哪裡哪裡哪裡，就因為這個小乘人呢我意於這個出家上個心，正我羅漢果所謂若心若身啊，都出咗家。佢心裏邊已經斷咗三界結之煩惱，係三界嘅聖人，唔會再喺呢個三界裏邊入呢個父母嘅胞胎，已經得到解決。三界中咧，佢得到解決，唔會再喺三界中咧受生死，係一個三界嘅大聖人，所以佢一個心就出咗家，表面就出咗家，咁佢就身心出咗家啦。第四呢就身心驅不出家，就講一般嗰啲凡夫俗子啦， 嗱，你嘅信佛嘅咧仲好啲。雖然你未出家，即聽下經啊，或者有法會啊，你拜啊佛啊，做一部經啊，拜參啊，或者邊度放生啊，你就去除起下結下緣啊，都算係。雖然你冇出家，你係在家人，但係從對佛教咧、對佛法咧有多少嘅認識，肯做多少嘅事，但一般嗰啲人咧，咩嘢佢都唔信。固然佢冇出家啦，講玩笑啦，但佢亦都個心都唔信佛，就變咗個身同心啊，佢都冇出家。嗱，咁啊，加我哋弥勒菩萨在呢個四種出家裏邊，屬於邊一種咧？根據下邊啊，心重細微，就好由服從，即係下邊嗰兩句咧，就證明佢個外表出家。個心仲未出家，仲未就放得下呢個名利啊，屬於呢個第一種係身出家，個心仲未出家。咁啊出家，大家要明白一點。咁我為咗時候出家，就係痛念呢個生死嘅痛苦。一般嚟講都係有咁嘅心態，做唔做得到就另外一件事，睇你個修持，睇你個修慧。但係大體上嚟講咧。佢都係啊，慢慢都知道啊，人生係痛苦啊，所以為咗痛念呢個生死，想了脱呢個生死，先至發心出家。嗱，我哋為咗要出家，出家咧雖然係為了生死啊，但我哋所做嘅一切啊，都有佢一個後盾。咩後盾咧？就係、是、無常啊，即係生命咧有限。我哋每做一件事，都是自愿发心去做。就算你自愿去做，我哋都不要贪求呢个名利，谂住啦吓，要死啦！人命无常啊，我哋是应该做的，例如我哋放生又好，我哋诵经拜佛拜忏又好，或者我哋出钱做佛像菩萨又好，或者我哋建虫啊、建寺庙又好，你应该咧。做咗就算啦，你唔好我就俾咗你寫個香油條咁啊，無謂搞到做壞嘢。呢啲係必須嘅，應該要做，唔可以啦，唔做。嗱咁啊，做咗呢、這個功德就歸你，別人搶唔去啦。你就唔好貪呢個虛名啊！你就認為光陰有限啊，人命無常，仲趁住咧有啲一口氣，仲有機會去做。你就不妨多做啊！如果你唔谂呢个无常，咁啊以为啦，我做咗乜，做咗乜，做咗乜，就变咗咧，都系贪求呢个名利啊！就对呢个了生脱死呢方面咧，就完全就背道而驰。所以一个出家人系为了生死而出家，虽然为了生出家，但我哋每做一件事，都要谂住呢个无常。所以戒經裏講，人命無常，過於山水啊！今日雖存，都命仍難保啊！而古德講咧，莫待老來方學到啊！孤佛佢多是笑忘人啊！我點明白呢個道理咧？一定咧要自己多發啲心啊！固然嗰啲唔正常嘅事，你唔好做，浪費光陰。咁啊，即系唔珍惜呢个无常嘅警告啦。就算我哋做善事、做好事，嗱咁啊，做咗就算啦。你要多谢，你仲有一口气，未曾死啊，你先有机会做啦。如果你死咗点做啫？冇咗气，我哋就多谢啦吓。所谓啊，你个生命仲有一口气，仲俾有机会你好做呢件嘢。嗱咁啊，好简单啊，好多出家人就包括我在内啦。你話我哋有冇偷懶呢？有陣時即使唔係真係偷懶，或者今日精神唔係幾好，或者就有啲多少個毛病，咁就大家咧都可以拖拉嘅。但有啲出家人咧，佢真係唔拖拉，因為未曾死啫嘛，你仲可以坐起身，仲可以食嘢、飲茶、飲水噶嘛，仲可以繼續點讀噶嘛，佢哋都唔可以空過啊，因為無常會請你去啊。所以我哋就算点样辛苦都好，一谂起呢个问题，如果你唔做，万一死咗，你想做都未必冇机会啦。趁佢仲有呢一口气， 雖然今天病得很辛苦，但不至於死啊！做了復醫也不是很耐，一兩個鐘頭，乜嘢都完結噶啦。所以珍惜呢個光陰，明白呢個無常，我哋每做一件事咧，都要好好地去做，做到大家咧開開心心，結一個歡喜緣。咁所以逢系做呢个善事、功德事咧，都要念呢个无常，唔好得俾呢个名利咧系转咗佢。所以出家人虽然系为了生死而出家，为行菩萨道而出家，但一定要啦，痛呢个无常，仲有一口气啊，我哋就好好地去做啦。休气唔嚟咧，就好难嘅，你想做都冇得做噶啦。所以有人一劝。你唔去行啦，或者你做一部经咧，你只有阿弥陀佛，你真系要答应，千万唔好拖啦，唔好话左推右推，好多人，哎，我今日又做咩啦，就唔答啦，我听日补翻啦，问呢啲人呃人自己呃自己，咁你今日做，我听日补，我哋读书啦，今天工作就今天做啊，明天都还有新工作啊嘛。我哋修行了生死，点可以佢唔做听俾埋听日先啫？呢个冇可能嘅，光阴一去就唔会回头。所以舊子咧有一个姓张嘅，佢从一个佛庙都系戒律者，即系等于我哋而家好似呢次读书本咧，戒律者系在家人嚟噶嘛，打家人者。嗱咁啊，佛教个地点寺庙咧，佢系出家人嘅，咁啊同戒律者一个姓张咧，个名叫做。姓李，姓李嘅，叫李嘅李祖楼。咁啊，同呢个庙嗰个法师嘅主持人咧，戒律者，可以讲日日啊出入往返都系碰头噶啦，系嘛？咁啊，咁就打个招呼啦，日之内就成为好相熟、好朋友。当然，我哋出家人就讲个些人嘅说话啦，离开咗你修行啊，你要种下善根啊，你要念佛啊。咁啊，時時都同呢個姓李嘅講，呢、這個姓李嘅咧，佢聽到咧，佢哋一句話，佢話我唔可以學佛。我想問佢為乜事啊？佢話因為咧，我有三件事未曾做得完，所以我就唔可以修行，唔可以念佛。咁呢個法師呢個主持人話，佢話唔會阻礙你嘅，你每日廿四個鐘頭，冇可能個個都同你都做嘢嘅嘛。你總之你咪自己抽嘅，自己安排咯。你就念一句兩句都係好嘅，好似做生意咁咧，大資本又賺少少啲，賺一蚊兩蚊就好，我冇啊嘛。咁你勸佢，佢有三件事，我先問佢哋有咩三件事。第一件事，我個父母去世冇幾耐，就算喺風水地葬噶嘛。佢雖然你入咗棺啊，擠喺個儀裝。但係人品質都好過風水地咧，咁啊葬我父母，佢為人子者啊，個心啊點安啊？唯有等我父母落咗葬之後咧，我就聽你話去念佛、去用功啊、去修行啦。嗰個主席話：，咁即係第二件咧，佢話我一粒仔，一個仔咋，佢都已經啦。超過廿歲仔噶啦，咁啊今日結婚嗰陣時，好多人廿歲仔咧，仲係讀緊書嘅。嗱咁以古時啊，唔好話好就算我哋嘅年代咧，十幾歲人就結婚，亦都多得很。今日就好少啦，我哋嘅年代都仲有啊。嗰十幾廿歲啦，當然就要結婚啦。等話佢就想做老爺，想娶個新抱。佢話我揾嚟揾去都揾唔到好嘅女仔啊！做我个仔嘅老婆啊，做我个新抱啊，即系话我呢个新抱茶未饮，我呢个老爷未做啊，你就叫我点样放胆去修行咧？我知啦。咁而家第三件咧，佢一粒女，一个仔一个女，讲完就讲女啦。佢话呢个女咧，佢话阿哥啊，廿几岁，因为呢个女咧，亦都有二十岁啦。咁啊，旧先结婚嘢好早喎。我得十幾歲就嫁出丈夫噶啦，當然家上唔起幾套嘢咧，就算係我哋嘅年代都有喎。好多鄉下地方咧，十幾歲就結得婚噶啦，未夠二十歲就做阿媽噶啦，絕對唔係新聞呢件事啊。咁我想揾個女婿，咁我揾就揾都揾唔到，啊， 女仔結婚就終身㗎嘛，緊揾個好啲嘅男人啦、啊。因為揾唔到，所以我啲個外父啊，咪做唔成咯。佢一共三件事，第一就父母呢個棺木揾唔到好風水嘅葬，第二就我個仔咧要結婚啦，揾唔到一個好嘅新抱。第三件，我女兒咧大個要結婚要嫁人㗎啦，揾唔到一個好女婿。所以呢三件事我都其實做得完。你又叫我怎样安心听你主持师傅啊？你想啊，你学佛，咁啊呢个主持师傅出家人咧，冇计啦，你唔听噶嘛，你学咁多理由，亦都唔勉强，听其自然啦。不过都冇几多人咧，一出门口啊，睇到隔篱挂个蓝灯笼，即系个死人啦。咁蓝灯笼全家人我都识噶喎，隔篱女仔日都见面啊，咁啊死咗边一个咧？咁就死個老㗎啦，佢一查嗰陣啲姓李就死咗，佢就好嘆息啦。佢就作咗一首打油詩，佢啲講咧就我啲朋友嘅李祖樂，佢勸他念佛咧，就係、是、話三頭，可惜緣分未分了啊，三頭未了就就人勾勾咗佢去啦。你話係咪原來話冇難咧？就说唔系我哋人命无常，一定要珍惜啦。你就算你唔出家，你做个在家菩萨都唔系问题。你咪不过养冇出家啫，但我哋嘅心咧有佛法，你每日啦吓念啲日经、念佛、拜忏、拜佛，都系好事，通通都系咧对你呢个念佛嘅人啦。一種咧修善根、修福報都係好嘅。咁如果喺呢個命理裏邊咧，因為你打滾，珍惜呢個時間修行咧，第一件咧係好悲痛嘅事。我哋揾個譬如，大家都聽過螳螂捕蟻，就黃雀在後春呢件事咧，大家都聽過啦。嗱，嗰個蟻就係秋蟻，咪吱吱吱不叫嘅，有翼嘅會飛嘅。咁啲黃雀咧，呢、這個螳螂啊，就食嗰啲蟬嘅，所以有隻咧睇見面前啊，有隻蟬咧，佢就集中精神，就想咧食呢只蟬，追到呢個蟬，但係點知佢嘅精神啊，響曬呢個蟬個地方，佢就望到有隻黃雀，啲雀喺個嘴尖啊嘛，咁你唔得閒唔小心啊，你唔顧住後面啊，俾個雀仔一啄，你未食到個蟬，你已經俾個雀仔黃雀啄咗佢啦。譬如乜咧？呢、這個蟬就譬如呢個命利，呢、這個螳螂譬如呢個人啊，呢、這個黃雀就譬如呢個無常。嗱，我哋嘅人因為追求呢個命利，唔會停止，越多越好。嗱，咁分開嚟講，如果你真係有咁個道德，有咁個學問，呢、這個命利都唔使你求。就自然尊重你、恭敬你，你是理所当然，你应该是得到的，都不是问题。最差好多呢，根本就有没有道，你就没有德，就没有学，你因为在这个名里面追求，就照顾过分一下。所以呢，这个螳螂捕蟻，所以这个人呢，追求这个名利啊，他忘记了黄雀在后，个善未得到，自己就冇咗嘅，俾人直接啄咗佢啦。就譬如我哋啲人啊，就追求呢个名利，唔会谂下所谓啊呢、這个无常。我哋呢个名利，就算系贪到，冇贪到都唔使就贪到，你得到啦，就嘅人亦都差唔多啦。呢、這个无常咧，都会入你只手招你去嘅。所以我即係話，我哋每一個出家人，包括咧在家居士，男出家咪出四眾弟子啦。我哋響呢個佛法裏有咁嘅善根，能夠咧依佛法、歸依佛法，或者受五戒，或者受出家戒都無所謂，嗰啲向道就得啦。有咁嘅機會，你唔響呢個道嘅地方咧，好好地去研究一下，去用啲功。自己修心養性，因為響文明裏面啲有好多咧，仲借住個佛教嚟到去文明嚟就更加唔應當然。 是萬一啊真是啊那個無常黑面佬遞那個手招你去呢就悔之晚矣啦，想收都冇得收啦。所以呢個名同利，我常常我都講啦。但香港大家都知嘅，九龍有條彌敦路，香港有條大馬路，大馬路由黃泥涌路一路到西營盤，都係大馬路，黃大道東、黃大道中、黃大道西。你話呢條馬路咁長，尤其中環呢一帶啊，嗰啲地皮幾貴啊！嗰啲樓房嗰啲幾貴啊！嗱咁啊，九龍有條彌敦道，係由大芝麻街大中路一路去到嘉行街，都冇人再過啊！去到嘉行街，呢段路有油尖區，有旺角區，呢條彌敦道啊，好抵錢噶！地產好嘅，只係旺角嗰啲十零廿萬一尺地方都有噶，即係話世界上啊！有幾多個集團，有幾多個人，他的財力可以買到一條馬路。就算你有咁嘅能力，真係買到啦，有個本事，有咁多錢，有咁多經濟能力，買到呢兩條馬路，都係你嘅。咁又點咧？你食得幾多？你住得幾多？你著得幾多？你使得幾多？兩眼一閉啊，乜都冇啊！咁所以咧，命。同埋利咧，我哋唔係唔要，即係咧嚟得自然，就唔好過分咧去追求呢個名利啊！我記得當年我住喺美國嗰陣時咧，咁啊今日就 Kennedy 啊，但係佢美國咧有個好有名嘅總統，可惜後來喺德州咧訪問俾人一槍打死，咁就冇計啦。但佢做總統嘅時候咧，佢曾經都講咗一句話。咁啊，名利啊，会使人腐化，真系噶。有咗名利，个人真人都好似啦吓，自己咧好似透咗啖气啊，得咗啦，满心欢喜，你嘅人格就慢慢腐化噶啦。咁因此家下话咧，就我从比佛嘅义德出家，呢个系个好处，系佢个福德有咁嘅机会俾佢出家。可惜向下嗰兩句就大差特差啦。點樣差法呢？佢話心重細命，就好有俗性啊。個心咧係重於呢個名利，重於呢個出位。人哋個心咧向外邊追求，所謂反省嘅功夫，內照功夫咧當然好差啊。所以《法華經》有啲嘅經文。佢話貪著於名利啊，求名利無厭，咁啊結果咧，佢自己呢個道業啊，佢所執嘅即係所做嘅，所做嘅，就當然咧就係淡薄得好緊要啦。就變咗咧呢兩個問題，而家一個相反。如果你唔貪求呢個名利太過重要，人就好啲修行。就算未曾了生死，功夫唔到家。起碼你幾十年念經啊、念佛啊，或者拜忏啊，或者持大悲咒啊，任何一種法門，你有緣就修，你都叫做種下善根，修下福報，你以後生生世世啊，做翻個人都叫做好啲，唔怕墮落。咁如果一味追求呢個名利，追求得無厭足嘅，變咗你出家應該做啲乜嘢？應該點樣弘揚佛法？應該點樣自己修行？完全都無關重要，就變咗啦嚇！對你自己嘅法身慧命啦，就大有問題啦。咁啊，台灣有位道安法師，相信大家咧，如果係魯迅佛嘅，呢啲都係嘢二三年前嘅事啦。佢死咗二三年啦。如果大家魯迅佛，不過台灣唔知啦。但佢喺松山機場舊燒舊飛機場嘅作品，好似佢入個道場，唔知佢就松山咗，我又唔記得啦。咁啊，我上去台灣，我去台灣起碼都40次台灣嘅，唔係來回計啊，即係一次計，來回當一次計，我起碼都40次台灣。 咁啊，對於台灣當年嗰只八大燈，好似白聖老法師啊、道元老法師啊，有啲仲係我讀書嘅老師嚟添。咁啊，道安老法師啊、南寧法師啊，咁我哋都好熟。咁有一次咧，我去台灣，有道安法師咧要請我食齋。咁食齋啊，咁啊，梗係傾下偈嘅。我哋傾都係傾我哋佛法嘅事啦。即係今日咧，出家人應該要做啲乜嘢？唔好咁貪名，唔好咁貪利。當年佢就講啦，呢啲叫做真係咧，對出家人好重要。佢話守咗個名關、利關、恭敬供養關，關關都與我無關。嗱，咁呢位老法師的確係啦嚇，語重心長，整得真係個名嗰一關。嚟呢一關，以講人哋恭敬供養尊重我呢一關。佢話我道安啊，關關正每一關咧都與我無關。啊，咁然之後大家都做到咧，佛法一定係興隆。冇咗呢個名，冇咗呢個利，即係專一就為道，唔係其他嘢啦。所以翻嚟就菩薩借咗佢出家嘅時候咧，佢心重細命，佢個心咧。就屬於呢個意根意識，因為加上啲字文咧，就係同佢識大圓通啊嘛，所以呢個心字咧就代表佢呢個妄想心嘅意識。佢有咩向我追求？佢話重視呢個世間嘅名利，咁即係話就唔重視呢個道業啦。咁佢點樣重視法咧？點樣得到呢個名利咧？佢就好有俗性啦。好即喜歡喜好，由即係去到處拜佛拜訪嗰啲大族大姓嘅人家，有地位有權勢嘅人家，用為咩啊？無非自己想得到名利啊！所以頭先我話佢就四種出家中啦，係叫做新出家個心理出家，就跟住呢兩句話。佢從人生嚟出家，就個新出咗家。但佢心重細微，好有俗性啊，就變咗咧個心就未出家啦。嗱咁由於佢有咁嘅福德，跟到日月金明佛出家，可惜佢心重細微，就好有俗性，就變咗個心咧好散亂，唔可以專一去修道，唔可以專一做出家人。應該做的事，因為在這個社會上好有俗性，貪名為利，由於心散，所以人生不分呢就觀機說法，就教他修觀，對付他這個散亂心，重細命，好有俗性，對付他這個散亂心。所以說以時世尊，世尊就是日月燈明佛，就是當時日月燈明佛呢就教我收集唯心之觀，就對治我這個散亂心，對治我這個心重細微好有俗性，這一種呢所謂追求名利的心，所以教我收集一種呢叫做唯心識定，心同色，我們有這個三界就為心，萬法就為色，我們一切一切法都是這個心色所變現出來的，如果沒有這個心色，一切法都不能成立。那修這個為心色觀，那怎樣修法呢？例如我們的眼看到人家有名有利，我心就分別了，眼色分別的，那他那么好，那么有名氣，那么有利益，那我也想得下。那家教的修觀他就觀賞我們的眼色的分別，也都是因緣所生法，你就觀察追求名利分別的眼色是從何生起，是住於何處，你好地作觀看一下。 你一收官啊，你就知道呢個眼睛咧，亦不過係根塵和合有，離開眼根同埋呢個色塵，根本就冇呢個眼色嘅分別可得。嗱，能分別張學明裏呢個眼色，都尚且無。我哋所追求呢個名利啊，又如何可以成立咧？用呢種方法咧嚟去對治我哋呢個求名求利嘅心。咁呢個屬於呢個眼色嘅分別。嗱，再其次咧，眼耳鼻身一過，一種一種嘅觀，第五隻耳啦。我哋呢個耳仔聽到話邊一個就發咗癥啦，啊邊一個就中咗落水幾千萬啦，啊邊一個就做乜做乜幾好啊咁。你聽過你就分別啦，啊點解佢又得？佢又點解會得到咁多錢？咁有名氣咧？啊咁佢都可以得喎，我都可以得啦。我都可以去追求下啦，變咗咧呢個意識嘅分別咯，就係、是、追求呢個名利啦。咁加咧呢一尊佛教修呢個唯心即定咧，你就觀察我啲嘅意識嘅分別從何生起，離開呢個耳根同埋呢個聲塵。若果冇咗呢個根同塵，我哋又如何有呢個意識嘅分別？去追求呢個名利咧，嗱咁啊能追求呢個意識嘅分別，都尚且不能成立我哋所追求嘅呢個名利，就更加唔可以成立啦。所以第二真明白，見到個心造細明，好有作證，就教佢收集呢個唯心識定，因為萬法係唯心所變，萬法係唯識所現。離開心識咧，真係冇身心世界可得。今既然喺六識之中一一觀察，能貪嘅分別心尚且唔能夠成立，所貪嘅名利咧係更加不可得。因此個心就清淨寂滅啦。個心清淨寂滅咧，就唔會再被啲外境所轉，就靜下嚟，唔再個心亂啦，專門咧求世名心，好有俗性。个心咧，呢个三念心咧就静下嚟啦。咁啊，再修功夫心造，一啲地入三摩地，三呢个嚟嚟心即观，你入到呢个三摩禅定。咁你接以来，以此三昧是行三佛，求世明心就揭灭无有。咁呢五句经文咧？如果順著呢個意思啊，可能咧有啲調異，應該將第四、第五呢句咧，所謂求世明心，揭滅無有，調翻上嚟，跟住呢個入三摩地之後，即係話咧，教修就為心識定，入三摩地就求世明心，揭滅無有，即係歷劫以來，以至三個時行三佛咁問咧，咁樣就比較順啲嘅意思啊。但係呢啲佛經咧，歷朝嘅代嗰啲古德所翻譯嘅，我哋唔可以更改，只能講一陣子咧，就稍微提一提。嗱，咁其實三摩地禅定啦，你話係唔係個心就冇咁散亂咧？嗱，個心冇咁散亂啦，所以呢個求世明心就揭滅無有啦。所以呢兩段經文咧，就跟住入三摩地下邊講咧，就比較好啲。誒，從呢個教理嚟講咧。求世明心，结佢无有，就系属于咧从原教为我七信为，亦即是咧藏教四果，正到呢个阿罗汉果啦。嗱，阿罗汉系小乘果，未曾究竟成佛啦。佢因为未曾究竟成佛，亦都为就报佛心恩，开始佢修呢个定，亦得证出世阿罗汉果，所以佢跟住咧系以此三昧。嘅時行三佛歷劫以來，就以此呢個三昧咧，時行三佛親近行羅山咁多個諸位，學佛法修行，咁仍然咧仲係啊，雖然直行三佛咁多諸佛修行，佢都係以此三昧，即係以此個唯心識定咧為所修行，唔會改變。咁因此呢個經文咧。入三摩地求世明心，揭滅無有，因為所證未得究竟， 不過正小慶安羅漢的境界，因此他就發心呢想成佛，就歷劫以來已經三個時行三佛，希望呢再進一步，咁亦都係呢多謝佛呢種心恩，佛教佢修呢個唯心的定，而令到呢個三念心求世明心呢決然無有，咁我就多謝佛個心恩啦。所以佢經歷過歷劫以來，試咗行三咁多個諸佛，佢都以此三昧啦，或者自己修持未曾改過，都係修呢個唯心即定，所以歷劫以來以三常三佛啊，就自然登佛出現於世。嗱，咁我哋上次經文咧，進入三摩地。求世明心，決然無有，歷劫以來已經三個上三佛，到到咩時候咧？自然登佛出現曬，乃然登佛即係定光佛。咁咧，我哋然登佛咧，將佢呢魔字唔講，呢只佛出曬，佢就滿身光，好似大光燈咁嘅。佢做太子嘅時候，就係滿身光明，好似大光燈。后来佢成佛啦，咁样佢哋燃灯佛，亦都有个传真啦，再有光明，好似大光灯咁样，所以称佢为叫做燃光佛。咁亦嚟叫做定光佛，我昨晚讲过，定就属于咧修止而得，光智慧系修观而得，凡行菩萨菩萨因中修止观，果上就成定慧啊，定咪就。静啦，个心静啦，光咪即系智慧咯。所以呢个定慧啊，系由因中咧修止观，就止一停止，即系一切都放得下，一切都唔追求，你个心咪停止一切所做嘅唔正常嗰事，唔罪罪恶，所以我哋果上就得到定啦。嗱，我哋因中修观的观察。所谓万事万物都是为心所幻现，每一瓣是真实的，我们要留心，我们要珍惜这个光阴，不好的浪费光阴，要多做一些所谓对自己的身心有好处的功夫。因中修观，所以果上就发生这个智慧，所以因中修止观果上的成定慧，即是成定光佛啦，出现于世，在燃灯佛出现世的时候呢，就我哋得成无上妙愿，悉心三昧。到到呢个时候呢，我呢个唯心即定呢，已经咧系得到咧圆满成就啦。所以我到呢个时候呢，我先至得到。成就无上妙愿，悉心三昧。嗱，呢个无上妙悉心三昧咧，我哋根据啊本经，又或者呢个理论，一共咧有十个题目嘅。第一个，咁弥勒菩萨初初要离开呢个名利场中，求世明心，先可以揭灭无有。嗱，咁啊，现在啊，佢就喺呢个名利场中里边，亦都唔见有呢个名利可得，咁啊，明知就叫做妙啦。同时仲可以入到呢个名利场中啊，教化嗰啲名利嘅众生，令佢离开呢个名利，唔再追求呢个名利，依道修行，依法学习，将来就到解脱成就。咁就叫做係圓。第二呢，正透呢個字體如如不動，就明知為叫做妙啊，能夠大用凡興，明知佢就圓啊。呢個體唯識嘅體啊，就係如來藏妙真性，係不動如圓，即係呢唔會改變嘅。你成佛，你就係一樣。就啲墮落到只矮仔咁細咧，咁呢個不動如果本體咧，都係一樣。諸佛所證係正知不動如果本體，眾生所迷亦係迷於呢個不動嘅本體。 咁隔佢真係收到個遺產釋定啊，得到成就呢個妙緣色心三昧，呢、這個體證到啦，佢哋從此起用度眾生，所以佢哋大用就繁興啦。佢度眾生嗰種嘅妙用咧，即係咧好繁興，即係覺得好廣大。第三咧，莫不還歸此法界，咁你叫做妙啦，就可以一一法都係呢個法界。一一法嘅本體就係如來藏妙真性，你話妙唔妙啊？但無不從此法界流，咁就叫做圓啦。一切法都係從呢個心體咧所流出嚟，既然一切法都係從呢個身體流出嚟啊，冇一法唔係，咁佢就圓咯。圓就圓滿無缺，咁既然法法從呢個身體流出，就叫做係圓啦。嗱，咁第四咧，個十世古今就不離當年啊，未曾察喺自他不緊毫端，你明知佢就妙嗱。十世同埋古今咧，離唔開我哋呢一個念頭，我哋呢一念。包括十世古今一切的事事物物，所以未曾察海啊，未曾同埋呢個國土呢、這個大海唔會相隔，所以自他都不假毫端，咁啊稱為佢就妙啦。能夠一為無量，無量為一，或者一塵普遍十方空，一光普照十方佛剎咧，就明知為啊，就叫做係。圆啦，嗱第五，我哋呢个色性含十虚，咁就叫做妙。我哋呢个色性系套十虚，就叫做圆。点样含十虚咧？就是、我哋呢个本体包含一切法，咁就含十虚。一切法即系我哋呢个本体里面包含。嗱，既然我哋一切法。等呢個本體包含，所以一切法流出嘅時候咧，亦都從呢個本體嚟吐出嚟。所以色性含十虛，就叫做係妙；色性吐十虛，就叫做係圓啊。咁第七咧，就係話大智空明，不住生死，就明之為就叫做妙。如果大悲悯物就不住涅槃，就名为叫做圆，即系话咧，我哋唔住呢个生死，入俗道众生啊，你话系咪好妙咧？我哋唔住呢个生死，就得到解脱，再不受呢个生死轮回，你话系咪好妙啊？但系正到呢个理体，唔会沉空寂寂，顾住自己，仲要大悲。敏能啊，唔住呢个涅槃，入俗道众生，一处有机，第一处应啊，处处有众生，我哋处处咧现身化道，呢个系咪圆满咧？咁所以话大悲敏物不住涅槃就叫做圆，大智空明不住生死就叫做妙。嗱，我哋漏咗呢个第六，但系咧就大智空明，心境直灭。明为叫做妙啊！如果大悲利物冤亲平等咧，咁就叫做圆啊！就同呢个第七差唔多系咁嘅意思噶。我哋大智，一切法都系空情，一切法都系唯心所幻现，而不住一切法，所以心境都直灭啦。呢种系不思议境界，咁就叫做妙啦。我哋呢个大悲心度众生。所謂冤親平等，唔會話你同我好或者我親人就俾多啲。你同我冇關係，普普通通嘅，我就冇俾你咁多。咁樣冤親就唔得平等啦。我哋度眾生就揾住平等心，同佢有緣嘅，佢嚟到我哋都化度佢。你係我親人，你係我冤家，呢個唔係問題。我呢個慈悲心啊，係平等化道。早啲我同孔老夫子教學生啊，佢有教就無類。你肯嚟學習，孔老夫子都教佢哋，唔分別嘅種類， 有錢又好，冇錢又好，聰明又好，愚痴又好，唔計較。總之你肯學，所謂四書五經，你肯學，我哋都嚟教你。咁真係冤親平等啊！嗱，咁啊第八咧，第七講咗第八咧，佢就超空超有，就是、超凡超聖，明知佢叫妙，就講佢呢個佛身理體咧，不落於空有，亦不落於呢個聖凡。你是聖人，不過是正道，我是凡夫，不過無正道具足，不會有欠缺的。所以呢，超於這個空有，超於這個聖凡，那就叫做妙。但是照空照有，照凡照聖，但是普照一切生佛聖凡，並無有分別。嗰啲名字咪叫圓，嗱咁啊第九咧空情即變，名字咪叫做妙啊，顯現萬有，名字咪叫做圓。嗱空情即變就講我哋個本體，所講嘅離開呢啲嘅道理，我哋個本體咧就係情即嘅，所以我哋個心性咧一白不漏，一塵不染，咪係冇清淨啦，咁就叫做妙啦。能够啊化道众生，显现万有，度众生平等普度，明知为到圆。等最后第十度咧，佢就证呢个唯识性，即是系真如性，你叫做妙啦。我哋唯识性即系真如，不过呢个名唔同。其实我哋讲呢个佛性啊，我哋睇经啊，佛性同埋即系真如。真如就即是如来藏，每一部经所讲不同的人，《楞严经》就讲这个如来藏性常住真心，《波野部》就讲这个实相波野，《圆觉经》就讲这个圆觉妙心，《法华经》就讲这个一性实相。这个名是每一部经所讲是不同，其实个理论呢实体是一样，就是我们的佛性。所以这也是帮助我们学经的人明白，我们看到真如就即是佛性，我们看到圆觉妙心就即是真如，看到如来藏性就即是实相波野。只不过每一部经它用这个文字同埋它这个最后所用的是文字不同，你看呢都是一样，所以我们正到这个唯识性啊，就是这个真如性。你说是不是不可思议啊？那你就叫妙啦。我们从体起用，化道群生，我就明知为这个叫圆，因为凡道众生呢，都一定啊是无分彼此的，一定呢是圆满。那么现在啊，我们弥勒菩萨呢，咁啊，加啊得到，我就得成无四妙月色身三昧，就系包括啊见啊相啊净啊慧啊，一切一切咧都系唯识所变。点样叫做无相咧？呢、這个唯识即定，即时系本经所谓首楞严大定。咁呢种定咧，系为一切定中之最高噶。即係稱為叫做無常，即係冇一樣嘢咧上得過，即係冇一樣嘢高得過佢。咁啊，亦即係本經所講嘅妙蓮花王，亦即係所講嘅佛母真三昧，多取首楞嚴王大定啊！即係入到為七一定，就正見到本經嘅首楞嚴王大定係最高最無上。所以話我哋得成到呢個時候咧，我先至得成無上妙蓮。色身三昧，佢乃至净空如来国土，就净慧有无，皆是我心就变化所现啊！乃至就个超略之前，净空如来国土，即系净虚空如来，即系佛，即系佛国土。嗱，咁啊，点解唔讲众生国土，就要讲佛国土咧？因为凡是佛国土啊，就跟你有佛主持。咁而一佛啊， 他们有什么功德值得我们尊重他，是不是一个国土的主持叫做佛国土，因为凡的成分都有福德、智慧、慈悲、勇猛这些这样的道德的。事实上我们众生凡夫啊，有没有这样的功德呢？我们有没有智慧？有没有福德呢？有没有大慈悲呢？有没有这个金刚的威猛呢？何不制外呢？当然肯定就是没有了。咁一次就唔講話呢個眾生國土，就講如來國土係咁嚟，就好似我哋嘅經題，我哋大佛頂如來密因，點解唔叫做眾生密因，叫如來密因呢？因為呢個大佛頂嚟啊，係人人本具，個個現成。我哋眾生迷而不知，既唔迷啦，就唔可以依呢個大佛頂嚟起修。所以就叫这个众生密因，因为十方诸佛、诸大菩萨、行菩萨道修行，他是悟到这个大佛顶理，悟到这个圆三谛理，由修呢就叫做真修了，就叫做如来密因。因为这样的因，他得到这样的果，因中是不生灭，果亦都是不生灭，所以因该果海啊。正不生灭的果，因地由于不生灭，所以果是因缘，若因若果都微妙难思，所以称为叫密因，是佛悟到呢个大佛顶嚟修，咁就叫如来密因。我哋众生虽然具足，可是迷未悟到呢个大佛顶嚟，所以叫做修行咧，即系话仲有善根，不如叫做真修啊。所以就唔叫众生密因，就叫如来密因。呢处譬如都系一样。唔叫做真國土，叫做國土，就是、因為佛咧能夠主持呢個國土，佢有慈悲、有福德、有智慧，有呢個金剛嘅勇健，能夠降魔制惡。我哋眾生冇咁樣嘅功德，所以就唔叫呢處咧係眾生國土，就叫做如來國土啦。咁亦即是話，好似我哋皈依。歸依佛兩足尊，即是為什麼我們要歸依佛？佛有什麼程度、什麼資格、有什麼本事、功德，那就值得我們歸依佛呢？就兩足尊，即是福德、智慧兩種都具足了。福德、智慧兩樣啊，不可以有所偏啊，一有所偏呢，就不可以究竟圆满成佛了。一定要福德智慧呢要平衡，好像雀雀两只翼，小只翼它就飞不高的，但是飞到半路没了它翼都会跌落地下的，一定要两只翼平衡才可以呢，它的能量平衡到了飞上的天咯，飞到半路就落回地咯，前往的翼呢平衡。我哋修行成佛，亦都系一样啊！一定要福德智慧两种都要具足。嗱，咁啊，从前有两兄弟，即系有兄弟出家嚟嘅修行。咁阿哥咧就修福德，佢就冇修智慧。咁个细佬咧就修智慧，就冇修福德，就偏于一边。咁但呢個細佬收呢個智慧，因為冇福啊，每日托半都係空半搖嘅，就算化到多少都係嗰啲唔好嘅，好難食嘅，即係話自己冇福啦。咁但係佢個師兄咧就收福就冇收智慧，佢福就好大啦，大成點咧？佢去世之後。他做了一隻大象，當時他的師弟呢覺得自己成了阿羅漢，為什麼不懂得尊重阿羅漢、供養阿羅漢福德呢？他就想找找這個國王理論，為什麼我們這個國家的人對這個阿羅漢這麼不尊重。誰知去到這個城門有一隻大象， 有人呢服侍佢，同佢冲凉、擦背脊，咁啊冲干净呢，进同话佢本身都系珍珠啲咁啊，一串一串啊，都系钻石，总之系珍宝。等于话一般人都冇咁样嘅享受啊！呢只大象然有咁嘅享受，佢奇怪啦，用神通啦，就观察一下，睇呢个大象收到啲乜嘢福。你一般咧，用呢个大象就佢嘅师兄，因为佢师兄咧在心一啲收福，咪有福啦。但系冇收智慧啊，咁啊智慧冇就点可以断烦恼、了生死咧？一知就堕落做只象，但系佢收到好多福啊，所以呢个大象就挂璎珞，有专人服侍佢，同佢洗干净咧，嗰啲珍珠啊、钻石啊、宝珠啊，一串一串挂到满身上。所以呢啲收福冇收慧，所以我哋啲畜生都系一样啊。好多畜生咧系好有福报嘅，呢个主人对佢咧非常宠爱，有病帮佢睇医生，同佢冲凉，同佢非法唔少钱噶。咁但系有福啊，有得享受，但系冇智慧，因此就堕落做猫猫、做狗狗、做其他畜生。所以因此古德有一句话。收福不收慧就是、大象挂璎珞，收慧不收福就是、罗汉托空盘。所以福与慧呢，我哋两样啊都不可以有所偏，一定呢要平衡。因为这原来国土呢就说明佛国土，即是佛呢，国土就是佛国土啦。佛国土就有佛做主持，话明是佛国土啦嘛。咁佛可以主持呢个国土咧，因为佛有慈悲、有福德、有智慧、有金刚勇健，能够降魔制恶，即系有如是嘅功德啊，佢就够资格称为佢哋原来国土系主持呢个国土啦。加上乃至到尽虚空天法界所有嘅如来国土咧嘅正位有无。正有些国土呢又很清净的，那么怎样清净法呢？就是有些国土呢它没有这个四恶道，没有这个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人天的福报就有，没有这个四恶道，也都没有这个男女的欲事，是最清净的国土。有地方呢有国土就很贵族，就是说有这个男女的欲事，也有这个四恶道，称为就叫慧国土。有些是正宗大慧，虽然啊他啊是清净，但是他有这个四恶道，有这个男女的欲事，不得清净，那就叫做正宗的大慧。有些是慧中大正，虽然是五族恶世，有地狱恶鬼畜生，又有呢个男女嘅欲事，但系佢呢个国土咧有佛出世，有圣人所居住教化，所以虽然咧有四恶道，有男女欲事，在慧中咧有呢个清净嘅圣人住其间，咁加慧如来国土净嘅慧嘅，或者净中大慧，慧中大净，一切一切咧都皆是我心变化所现啊！通通是我心为心为识是变化出来，那又怎样变化呢？如果这个心修行清净，那就修到这个净国土。如果这个心修行，那满口真的明明利利，你又怎样修净国土呢？就修到个慧国土。于是我们一切一切都由我们这个心是变出来，我们的心事一切都是变出来好的。我们的心如果不清净，一切一切都是不好的。所以万法为心，万法为识，就是这个理论。这些理论是很深奥，我们只能说呢，因为今天不是专门讲为识，也只是附带这么讲。真的万法为心，一切法都由心所变现。我们心是好的人，一定是好的果报，你心上正的人呢 但是變出一些不好的果報了，這個可以是肯定的。所以家下說收這個遺跡定不成功的，得成這個無上的形式生三昧，乃至到了盡虛空的佛國土，有淨有慧，一切一切呢都是我心之所變現，萬法為心，乃至到可以說說這個明明利利亦都是為心所變。我們的心三念追求這個名利是我們心所變，既然是心所變，我們應該呢就要從此反省了，就不要追求這個名利，不要被這個名利轉了去，充念無常，我們有光陰就好好地用功，好好地去修行。如果我們這樣的心呢，你就變成一個清淨的國土咯，這個很重要啊。最重要是通念無常，你是做好事或者呢做些不正常的事，你都要提起無常道啊，你想做壞事你都不敢做的。所以你做功德事無常道啊，我們做了就算了，不需要榜上有名，不需要牛咁大隻字就俾兩米香油掛個名，不需要咁啊。總之咧，財入山門就福歸施主，你做咗呢個福就係歸你嘅。你唔做，你就點樣宣傳都係冇你，反正你冇做到，係個虛名，有咩宣傳？如果你真真正正啊做咗呢個功德事，即使你冇宣傳，人家不知道好啦，但系菩萨知啊，韦陀菩萨护法神知啊，佢就会保佑你，就会加持你啊。所以一切为心所现，我哋学佛嘅弟子，无论出家在家，最紧要明白呢个因果，一切为心所变现，要强调呢个无常，做一切事用呢个无常做你个后盾。做你个警察人，做你个警惕，咁你就做坏事会你唔会做啦，做好事你都唔会贪名贪利，做你嘅算。无常系佛教里边一个好重要嘅名词，即无常苦空啊，不净无我。点解叫无常？因为人世间系苦，彻底都系空嘅，因而我合，暂时有我呢个身体，总有一日咧。要死的，我們通念無常，一切都萬化無空無執嘛。嗱，我講幾句話，睇下考你哋啊。我哋放完口，到咗下半場嘅召請啦。今晚無論為邊一個人，都係個亡者超度，到咗下半場召請佢啦，請佢嚟同佢歸依，請佢嚟同念咒超度佢供養佢。一共有三段啊。第二段咧，佢就个远观就山有色，近听就水无声，个春去就花还在，人来就了不惊。即系话我远睇咧，呢、這个山咧，嗰啲草啊青青绿绿有颜色嘅，我近听就水无声啊，睇到啲对面呢个山咧有个瀑布水，咁啊好大添。一旦你企埋去聽咧，就聽唔到嗰啲瀑布水嘅聲音嘅，冇聲音嘅。啊，春去就花還在，佢一般嚟講咧，春天過咗啦，跟住夏天就好啲，秋天咧，通通都枯謝噶啦。但係咧，到秋天咧，春天過咗，呢啲花咧仍然係咁新鮮，仍然係咁繁茂嘅。人來就如果分到隻雀仔咧，我哋捉咗只佢實走噶。家人睇到嗰啲雀仔咧，佢唔走嘅。你哋估係咩嚟啊？啊？係啱啦，都玩啱。我哋可能聽過呢個玩嗱，魚觀山色係畫嘅畫啊嘛。呢、這個山咧，咁又有識咗個個草樹，咪有色啦。有個瀑布流水， 你行門你聽一聽，你心聲一係畫嘅，畫咩音色嘅啲咧係嘛？嗱咁啊，春去花還在，春天過咗，仍然咧嗰啲花咧好茂盛，因為佢係畫畫嘅，啲似位夫姐得噶。人來了不驚啦，嗰只雀仔咧睇人驚啊，但佢唔驚啦，咪捉佢佢都唔會走喎，因為佢係畫嘅。嗱咁啊，點解講呢四句話咧？當然咧，呢個最重要嘅問題啦。即刻放完口，超度嗰啲仙人要講呢幾句話咧，就叫佢放得下啲啊，唔好咁緊張啊，唔好咁貪名貪利啊，唔好咁慳貪，即係話一切一就出畫咁樣，人物山水一齊一齊咧，都係幻化，幻化到咩程度？同啲幅畫咁樣啊，不過暫時得個體字，事實上係水唔會有音聲，山唔會有咁好嘅清清落落嘅樹木，花唔會到咗秋天都唔會枯嘅，雀仔唔會見到人都唔會走，淨一幅畫嚟噶，就幻幻化化，唔係真實一幅畫，就説同呢個超度嘅人講，即係同呢個亡者啊，因為一般人嚟講生前都是做到很多罪而堕落，为什么他做罪？因为我执太重了，这样他就看不开，那样他就看不破，变成了所做的处处都是为我，从来都不是人着想的，因为我执太重了，所以做的罪业亦都是无穷无尽的，由这个无穷无尽的罪业知道这样，所谓生死轮回，咁啊，家你都算好彩，有啲福，你都後人啊，都同你放頭，然後超度你。咁啊，點樣感化你咧？就念呢四句話啦。家召請我請佢嚟啊嘛，請佢嚟同佢歸依，同佢説法，嚟到供養佢啊嘛。咁所以咧，請佢嚟咧就同講開始啦。你要遠觀山有色啊，近聽水木聲，春去花還在，人來就了不驚啊。这四句话一讲，才能念过这个死者的名字，你要听住啊！人生在世就咁幻化不实啊，唔好做咁多罪孽啊！超度亡者就警惕你嘅生者，要看得破，要放得下，先至可以自在安乐。如果有啲我执看唔破，放唔下，就肯定你永世都唔得自在安乐。所以我哋要看得破，要睇得開。所以我哋一個修道人，出家變嚟重要，其實在家嘅要痛然生死啊！唔係不是我信佛，因為佛所講嘅道理咧，都係講啊無常苦空啊。因為一切人生嘅痛苦啊，結果都係空寂啊。因為無常一到啊，乜都冇啦。所以古德講啊，佢話父母恩心。就终有别，夫妻义重的亦分离，人生似鸟同林宿，大限临头都各自飞呀。因为父母对我哋嘅恩咧好深，冇父母都养大我哋嘅，但结果都要分别啊。无论啦吓，当然唔好黑头人送呢个白头人啦，当然白头丑头人啦，咁都要无论边个送边个都要分别。咁我夫妻嘅情谊仲大家都知噶啦，都要分离啊！睇到边个先走噶咋？好少两个一齐噶，咁但系咧都唔会够好如我啲就好有一个信徒咧，佢跟移民咗去纽西兰，佢后屘研究读书系我担保佢嘅。咁咧，佢有个老母喺香港，咁啊，我想同佢办居留，佢老母都唔准，佢孝顺仔翻嚟香港啦。咁啊，先死个老豆，死咗唔够两日，都仲未出丧啫，老母就死埋。虽然唔系同时，不过相差两日。咁我问我表哥，咁啊简单啦，佢一次过做埋，唔使话得分咗嚟做啦，简单单一次佢做埋，佢以后就唔使有心啦。所以话夫妻义重，都要分离啊，都要分离。佢人生似鸟同林宿。嗰啲雀仔咧喺個樹林裏邊住，嗱啲雀仔夜晚聽我話咧，嗰隻眼睇唔清楚嘢㗎，唔 不是挺清楚看的東西。那有沒有人捉雀仔呢？有些人口有些生金本東西，那有些樹一碰到蟲蟲蟲蟲蟲蟲蟲蟲蟲蟲蟲蟲蟲蟲蟲蟲蟲蟲蟲蟲蟲蟲蟲蟲蟲蟲蟲蟲蟲蟲蟲蟲蟲蟲蟲蟲蟲蟲蟲蟲蟲蟲蟲蟲蟲蟲蟲蟲蟲蟲蟲蟲蟲蟲蟲蟲蟲蟲蟲蟲蟲蟲蟲蟲蟲蟲蟲蟲蟲蟲蟲蟲你飛去南方，我就飛去東方，亦都要分離啊！所以人生似乎通唔到，但係內但係即係死期啦。我哋少少嘅限期嗱，我哋讀書六年就收學畢業，一個小限期啦。你讀多咪第六年八年畢業咯，小限期啦，要讀夠咁多嘅時限啦。但係呢個大限咧就係你一生啊，你一百歲都好啦，總有一日輪到。不過你一百歲就長命啲咁多，食多幾年嘅啫，絕對唔會話可以練得去嘅。真係死期已到啊，都各自飛啊，唔會話老公死咗老婆，你陪埋我一齊啦。老婆死埋乖姐翻嚟，你陪埋我啦，冇人陪你噶。所以地藏公你願望啊，父子至親都歧路各別人，兩仔又好親啦，係人都知道佢哋親嘅啦。但一到啦，墮落嗰陣時啦，一個到一個唔墮落，兩條路啊，都係唔會啦嚇，走埋一齊啊，各人走各人嘅路啊，嗰、那個走條好路，唔會話誒，不如你跟埋我走條好路啦，冇可能。呢、這個走條唔好嘅路咧，不如你同我一齊走埋啲唔好嘅路啦，冇可能。你係善心修行修道，就走條善路。你是壞蛋，無惡不作，你是走條惡路、壞路，是分得很清楚，不可以代替的。那既然我們明白這些道理，一切一切呢都是為心之所變現的，我們受什麼的果報是我的心聚出來的。不是說某一個人是我們好朋友，給多個好處你，你信就同你收租，冇咁可能。因為我同你唔對喎，你有冇收租我都攞咗你，亦都冇咁可能。各人收各人，各人食飯就各人飽啊！你食飯唔會飽到我個肚，我食飯唔會飽到你個。點解真係兩件事？你係你，我有我。你食飯係你飽，我食飯我飽，唔可以互相咧，你飽。我唔飽啊！其實我哋人生在世都係一樣啊，苦樂酸甜苦辣，一切都係為心所變，萬法就為色，離開呢個色心咧，一切不得不可得啦。咁既然一切不可得啦，仲必出嚟個心重細微，係好有俗性咧，你個心就唔會生亂啦。一切時處都是為心即定，一切時處是守輪廉大地，不是這個外境所處，以此來到正我們這個求世明心，好有俗性，以此來到減輕除了我們這個散亂心。所以你說皆是我心變化所以，世尊我了如是為心即故，色性流出就無量如來。咁家師話咧，世尊就即係真如佛，我未能啊修呢個為心即定咧，我到今日我了明白知道咧，一切都係為心為色啊。呢、這個心色就指呢個第八波禮儀色。这个我乃耶识呢，一切都是离开他的。从唯识学来讲，他叫做含藏识，含藏一切善法恶法种子，亦都以此这个种子呢决定你将来受生好的亦或不好的，亦都是他后来先作主用的。我们入胎是这个第八识神最先入胎，我哋將來去世走啦，亦都係最後離開啊！所以念佛嘅人，等我下一節一講呢個 但係這些面份本章我就會講的，我們走的最走的辛苦是去面份，如果沒有這個助念呢，我們隨而飄流，就是去後羅先做我們的主人翁，來入胎是最先來，走去世是最後走的。加上我了解呢，這個唯心識故，識性流出無量如來。那為什麼流出無量如來呢？就是說這個唯心識那個本體，即是唯識的本體，就是如來座妙真如性，就是首楞嚴大定。我們證到這個如來座性首楞嚴大定的理體呢，我們從體起用，是流出無量如來，做什麼事？就是化度眾生。由於國土不同，眾生亦都很多，所以這個流出的亦有很多分別。如果從這個色色流出無量他受用的報身如來，就是這個實報土，理應呢就是菩薩大道心眾生。你如果啊，我們從這個色性流出無量的性應身如來，就在這個方便有餘土，就教化這些阿羅漢聲聞如國的自利眾生。我們從這個色性流出無量劣應身如來，就在這個凡聖同居土，就利益我們這些所謂六凡或者苦惱的眾生，通通變一切佛國土。不同道法眾生又是不同，這些完全呢都是證到這個唯識性的本體，從體起用才流出呢無量的如來，化度種種不同的眾生。他說今得受記就自保分位，現今呢我因為修這個唯心識定，證到這個唯心唯識的本體，因此就無佛受記了，就自保佛位。那彌勒菩薩呢，在言結中呢是他的第五尊佛，釋迦牟尼佛就是第四，那彌勒菩薩第五，就釋迦牟尼佛呢去世之後，那正法有一千年，末法有一千年，那正像法一千年，末法一萬年，那加上佛教呢歷史有兩千多年，即等於正法一千像法一千已經過了，就是接末法的萬年開始過了幾百年，一共兩千多年歷史，即是現在末法時期。那麼末法時期呢，眾生都是苦惱啊，大家都知道，你有哪個眾生苦啊，即生老病死求不得，外边嚟冤憎回，入边一样唔系痛苦噶。我哋人生都系一个苦嘅世界啊！我哋痛念呢个无常，就系痛念呢个痛苦啊！所以从前咁有咗老修行，佢就外边咧所谓参学，咁行到半路咧。冇寺廟，咁即係晏晝都冇得食喎。咁佢去到一個居士屋企，係一個老婆婆，就想話化碗飯食下。個男老婆嗰個信佛嘅，見到個師傅嚟好歡喜，就招呼佢食晏晝，食得飽飽。咁呢個師傅咪走啦。我就話你唔好走住啊！佢依規矩亦都係真嘅，佢係一個老信佛居士，識得規矩。佢話：凡係呢個出家人受咗人哋嘅應供啊，你要可能佢哋祝福，要為呢個齋主咧講開示，呢個係真嘅。所以我哋一受人喺應供請食齋咧，你唔好唔歡喜啊！你要諗定俾佢話啊，咁啊食完齋要幫呢個齋主咧要祝福啊，唔好走食齋請嚟走人啊，變咗唔合法噶。咁呢個老修行咧，佢係老修行係一件事。但未必學佛法，他未必懂佛法，他是老修行，因為修行那是老劉叫他講，他怎麼他都不懂得講， 我睇下就好诚恳啊，法师啊，请你慈悲啦，同我讲开事啦。咁啊，结果咧，呢、這个老三朋友冇事开口，开口咧，老太婆不停咁逼佢请佢开事，那最后都同佢叩头顶礼。哎呀，法师啊，师傅啊，你同我开事都好恳切，求咁叩头。咁啊，啱啱叩落去咧，嗰、那个出家人嗯，36脚就走为上脚。他就未走之前啊，他就讲了一句：唉，真是苦啊！即系我唔识讲开事啊，你系要我讲开事，你系咪苦事啊？佢讲咗呢个苦咧，佢就三十六走嚟上错咯。咁呢个咁做起身，咁一听苦啊咁啊，佢就幻想啊，即系人世间咧系好苦啊。旧时嗰啲女人咧，所谓三从四德啊，在家从父母。出嫁从夫，老来从子，一世人冇咗自主自由，你系咪痛苦咧？所以佢谂到咧，系真系苦真苦啊！佢开悟咯，咁所以咧，我哋明白呢个人世间啦，系苦啊！一切一切都系为色所变现啊！凡两色金就坐下，未曾了生死，曾经种过佛法善根。咁释迦牟尼座下曾经听过经、闻过法，或者咧供过斋、放过生、拜过忏，一切释迦牟尼座下做嗰一切功德嘅事咧，佛教嘅事咧，虽然未得到，到到未能实出世咧，龙花三昧啊，全部都化到啦，通通咧都入嚟到菩萨啦，系收拾立晒，然后化到做相，咁得受记啊！我将来咧成为个次保法位，其次咧系保释迦牟尼佛个位置。释迦牟尼佛佛法冚唪唥冇晒啦，正法、正法、末法三个时期都已经过咗去啦。咁我就成佛啦，家下咧就蒙佛受记啊，一个次保法位。嗱，咁啊以上咧就系、是、啊属于求佛问从何方便。入三摩地就我弥勒菩萨咧，系修呢个慧心即定，得到入三摩地。嗱咁啊，向下就佛问圆通，就系、是、求佛问啦。58界系遂为圆通，尤其呢边有啲经文都系几长下嘅，你好几句，亦都有好多嘅意思。嗱咁啊，时间已经够啦，答正九篇不得不少吓。嗱咁我控制时间算系唔错噶，不得不少。嗱咁样。今日禮拜五，即係呢個禮拜已經完滿啦。咁下個禮拜四再同大家見面啦，阿彌陀佛，願願以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若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盡此一報身，同生極樂國。南無阿彌陀佛。好啦，咁啊，下個禮拜四再見。